北京时间2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， 第五名，于启帆，想到有天你会拥抱我，上升一名。 哦，姑娘姑娘，你会不会爱上我的善良？虽然我总是分不清洗面奶和牙膏。姑娘姑娘，你是否还记住我的模样？我确实有些苍老，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。 第四名，韩丽云，情诗，上升三名。 忘记你，你不再是遥远之处， 三名，何雅伦，我喜欢的，下降一名。 我喜欢海风暖暖的，看海鸥水面飞过，看鱼儿潜艇西游，看你脸颊光通通。我喜欢你陪我牵着，看君日出又日落，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，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。 第二名，宋子婷 ，I Can， 下降一位。莎莎，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上升两位。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，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。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。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，请持续关注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 就做我想的音乐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别人消失， 在耳边轻轻敲响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彤。 有夜歌不寂寞，欢迎收听夜歌，我是吴兆彤。每天我们都在想很多事情，到了夜里终于安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你会听什么呢？有一首歌叫纪念，也许它会让你想起很多的人，也许它会让你转辗难眠。 想念变成一条线，在时间里面蔓延，长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。它在春天那一边，你的秋天刚落叶，刚落叶。如果从此不见面，让你凭记忆想念，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。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，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那天，已消失在这个世界。 纪念今夜我们的相遇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我们用歌声相互交流。我是吴兆彤，这里是夜歌。静静的夜里，只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如果曾让你伤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让你担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经无心伤害过你，

和这个这些。 有我陪着你，你害怕什么？ 在车里睡，明儿能舒服吗？ 可没辙呀，不拉夜活吗？ 有一回啊，我拉一客人，他说之前在我车边上站了半天了，看我睡挺香，要不是真有急事儿，都不想叫醒我。您说我听这话能不感动吗？我觉得这就叫理解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的酒杯，别理会。 我永远记得你说的那一天。 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《那天》。一般这两个字后面都应该跟一些事情，那天他怎么怎么样，那天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。也许你会想起那天的一些美好的感动，当然也会有那天他所带给你的伤害。而这一切，我想用一首歌问你，这是伍思凯的，叫你爱谁。 每次你在想着谁，就解下了头发任风吹，沉默脸上淌着泪，连哭了都没感觉。我想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吻到嘴边就后悔。在这温柔的长夜，何必让你流泪。每次你若爱过谁，就剪断了头发当耳坠，像手链旁眼眶黑，我看了都会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。在这温柔的长夜，让你发现我流泪。 只要有那条无形的电波牵着我们，一切都不是奇迹，一切都是奇遇。这首歌叫最好快点回家。我知道此刻有很多人是在上班，在拉活，或者是在孤枕难眠，但也有一些人在外面疯玩，在外面买醉。如果你听到的话，希望这首夜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，快点回家。 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，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

这座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。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像一声上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言诗情，怀着相信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包装的完整，精致的歉意，我不想收下，却要装作淡，十分贴心的礼，好欺骗的话语，却捧在手心，还那么动听，我只能安静，苦笑着沉迷，一场无声的冷雨，只是。我能否在多少对不起和虚伪的暖意，怎么能怪你无心亲吻了我寂寞旅人的心，何必流着眼泪是你伤心，飞行装饰别离，回到原点，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人旅行。 来自于范玮琪的亲吻寂寞旅人。旅人的意思是旅行的，流浪的，或者是居无定所的。我突然在想，如此寒冷的夜里，会不会有人没有地方住，在街上流浪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用这首夜歌亲吻你一下。 车库保安，这儿可冷了。不过俺身体好，没事。俺的车轮机是老乡送的，夜里值班就他陪了我。 盯着天空，像傻瓜听风吼，云一样空洞，过了几年了，从那个雨天到蓝色天空，从寂寞到自由，原来世界早已不同。 I believe I believe 那女孩是真的爱我。 I believe I believe 眼泪不再凝固在灼烧。 I believe I believe 某一些痛我们都懂，虽然在雨天的时候，记忆它老是狠狠咬着我耳朵。我看到未来的结果，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。I believe 我盯着天空，像傻瓜听风吼，云一样滚动，过了几年了，从那个雨天到蓝色天空，从寂寞到自由，原来世界早已不同。 I believe I believe 那女孩是真的爱我。 I believe I believe 眼泪不再凝固着灼烧。 I believe and believe 有某一些痛我们都懂，我看到未来的结果，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。 And I believe 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北京的冬天总是显得很漫长，而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谱一些恋曲，可以歌唱爱情，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冬夜里得到某种安慰。我们会听到一首李泉的《冬之恋曲》，它很温暖，会让你觉得身边有人陪伴。 城市灰白的晨雾，让一切变得模糊，一步步跨越了国度，用你的话怎么说我爱你。 冬之恋曲，听完今夜的夜歌又将消失在你耳边。这些夜歌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里帮你什么，但是在午夜里它便成为了一种方向，一点烛光，一个拥抱和一声问候。我是伍卓彤，明天同一时间夜歌再见。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